场，然后我们把所有的心意带到2017年，希望大家2017天都有美好的事情发生，幸运。让我看到你们所有的目光，好不好？ 我听见雨在轻轻扫地，我听见人流下课钟声响起，可是我没听你的声音，这呼唤我姓名。爱上你的谁不懂感情，离别了太久刻骨铭心，为什么没有再遇见了你，是最好的事情。也许这是忙着为 谢谢，新年快乐。